欢迎来到觉醒次元有声世界，现代多人有声剧《初恋症》，由喜马拉雅、九淮中文网、觉醒时代联合出品，作者夜很贫瘠，演播彭瑶、锦鲤、嘉康、孙瑞阳等，点击订阅，第一时间收听精彩内容。 第29集。 你想什么呢？这是我买来自己穿的，让你试一下而已。 那裤子就 拿着，给我爸穿，外套也拿着。 云静微一挥手，服务员把衣服都拿去先包装起来。他又看中一套运动风格的休闲装和一件深色衬衫，这回试都没让齐峰试，直接买了。云建威没让齐峰把衣服换回来，就让他穿着新买的衣服和裤子，让服务员直接把牌子剪掉。他是多一眼都见不得齐峰那些土酸的衣服，恨不得全团成一起给扔了。齐峰给云建威在一楼奶茶店买了柠檬薄荷汽水，云建威一边喝汽水一边逛商场，店还没逛一半就已经买了一堆东西。由于衣服多到提不下，一大半都让云建威拜托服务员直接寄到他们家去。云建威拿着他爸的信用卡副卡刷起来眼睛都不眨。最后在他试图买下一双4000多的大码男款运动鞋的时候，齐峰终于把他给拦住了。齐峰起初没反应过来，渐渐开始怀疑，后来终于确定这些衣服都是给他买的。他对云建威说， 微微，我不缺衣服穿。 我知道你不缺衣服穿，那我就是想买东西怎么嘛？我自己衣服太多了，我又想买，所以我才给你买的。 齐峰哪里想到他会找这么个飞扬跋扈的理由，一时被他霸道的说不出话。云建威又要去刷卡，齐峰把他的手一捉着牵到旁边。齐峰的手很大，手心干燥而热烫，轻易就圈住云建威整个手腕。云建威露出不自然的表情。 干嘛？ 鞋就不买了行吗？ 可我就想给你买。 眼看云建威拧着眉要赌气，齐峰于是不敢再说话。一旁服务员适时过来打圆场。 这样吧，我们这边还有价位在400左右的鞋，也是同一个牌子的，虽然不是新款啊，但是穿起来也很舒服，二位要不要看看？ 云建威不高兴地看向齐峰，齐峰只好对服务员说， 麻烦拿过来看一下。 齐峰试过鞋，上脚很好看，鞋码也合适，最后云建威勉为其难买下这双。齐峰很自觉地没有换回自己的鞋，提着袋子和云建威离开鞋店。他以为云建威生气了，然而两人经过一面玻璃橱窗的时候，云建威突然拉着他停下来，仔细看了看橱窗里他们的身影，又皱起眉。 不行，还差点。 齐峰真的被他搞怕了，处在一边不作声。云建威拉开点距离，抬头看着他的头发嫌弃。 头发留这么长干什么呀？一点都不清爽。 哎，忘记剪了。 云建威又拽着他去理发店，也是他常去的那家。他一进店就问店长有没有空，一小哥从里头出来。 店长正忙呢，两位都要剪头？ 云建威拉过齐峰， 麻烦找个手艺好的哥哥姐姐给我哥把头发理理。 小哥看齐峰一眼笑道， 给这位帅哥剪头，我来吧。 云建威不放心跟着过去， 弄好看点啊。 你就放心吧，你哥这样的就是剃个光头都好看。帅哥，你先去洗个头。 云建威推推齐峰， 好，那你去洗。 齐峰现在已经随他摆布，听话去洗头，洗完后回来坐下，理发小哥给他围上布，扶起他额前的刘海。 直接把额头全露出来吧，你这种就是挡得越少越帅。 云剑威一脸期待地站在一边。 剪剪剪，都剪了。 行。 小哥手法很利索，两剪子剪了齐风额前的刘海，剃掉耳边和脖子后面多余的头发，开始细致修剪。自上了高中后，齐风一个星期才回一次家，平时几乎所有精力都放在了学习上，头发长长了也没管过，衣服更是永远在外面套一件学校校服，里头随便穿，衣服破了脚都没发觉。小城市的重点高中，大家都是土里土气的，谁也别嫌谁，直到被他大城市的弟弟嫌弃。不过齐峰从小被云建威嫌弃习惯了，没往心里去。云建威十岁的那个暑假，有一次也是嫌齐峰的发型丑，拿了剪刀说要给齐峰剪头发，齐峰心大，坐下就给他剪，结果头发没剪掉几根，差点把齐峰的耳朵剪出一道血口。齐峰没放在心上，云建威却吓得再也不敢说要给他剪头发。理好发后，理发小哥解开齐峰身上的布一抖， 怎么样，还不错吧？ 理发小哥只简单修去了所有多余的头发，露出齐峰的额头和眉眼，再修饰一下鬓角和眉毛，脖子和耳后剃得清清爽爽，云建威越看越满意。 嗯，好看，小哥手艺不错啊。 没有没有，是你哥长得帅。 云建威付过账，和齐峰一起出门，又把他拉到一家店的橱窗面前。 你看，帅不帅？ 他这人一下生气，一下高兴，情绪和台风过境似的。齐峰实在不敢惹他，顺着他说：“ 帅。” 这时两人听到有人喊：“ 云建威！” 云建威转头，只见一群人趴在一层楼对面的栏杆上嘻嘻哈哈和他打招呼，叫他的是胡文泽。 你是越菜吃广了？那你还不带我一起？ 就不带你。 站那儿别跑。 一群人绕过大半圈回廊朝他过去，所有人很快注意到站在云建威身边个子高的大哥哥，几个女生已经发出惊叹，接着小声嘀咕起来。胡文泽问： 微微，他是你哥？ 云建威点头，有胆子大的女生笑着说： 你哥长得好帅啊，好像明星，怎么以前没见过呢？ 云建威警惕挡在齐峰面前： 干嘛，你们别凑过来，我哥容易害羞。 真的假的，这么帅还害羞，好可爱啊。 齐峰还真有点不好意思，他很少和女生讲话，招架不住性格太活泼的，只站在云建威身后和这群初中生简单打招呼： 你们好。 微微哥哥，我们等会儿要去看电影，你和微微也来吧。 我不。 他被捂住嘴拖走，最后被迫抓去看电影。几人坐在电影休息区吧台边等电影开场。胡文泽看一眼远处给他们买爆米花的齐峰，好奇问云建威： 怎么以前从来没听过你有这么个哥哥？ 云建威很不爽，坐在高脚凳上晃腿： 他不是本市人，今年就要高考了，来这参加集训的，现在借住在我家。 以后你出来玩就把你哥也带着吧。 我哥要准备高考，人忙着呢。